大家好，四壶洗浸的时间。 翻嚟第二节笑死朕嘅时间， 笑死朕嘅时间。 我今晚好认真做节目啊！ 我知 道，我认真到我未开节目我就已经划定节目嘅 funnel 图。 我知 道，系嘛？犀利咧咁样。咁样咧就如果想深入去解读 Animal Farm 咧，其实系需要理解一下苏联嘅历史嘅。 系。 咁同埋当其时嗰、那个共产主义风潮嗰个历史嘅咁样。咁但系咧。我哋今日節目咧就唔會講，就唔會講佢，就唔會喺呢個角度去入手。我係 國際事務 啊咩啊？ 國際歷史。 我係即係我即係符合翻我哋嘅節目嗰個標準啦，個同埋我哋嗰個風格啦咁樣。我哋係切入喺我哋香港嗰個時局去入手嘅咁樣，香港嗰個政圈去入手嘅咁樣。咁其實我覺得超越咗時代嚟睇咧，其實佢係講緊佢講革命這一回事，係革命嘅成果呢一回事嘅咁樣。咁點解我會話佢哋唔係關於呢一個咁樣嘅，唔係關於呢一個權力使人腐化咧？個原因係咩咧？個原因咧就係咧入邊咧其實咧好早就露出咗端倪咧。豬到底係點樣嘅生物嚟？咁樣咧就即係呢個亦都唔係針對某一個物種啦咁樣。咁因為咧喺革命成功咗冇耐之後咧，好快就牽涉到嗰個資源分配嘅問題。咁但係因為所有動物都係平等，根據呢一個咁樣嘅動物農莊七界咁樣。有人課金俾我，有人課金500蚊話今集真係太精彩，應該廣曬流傳。跟住俾人話又係熱狗搞笑，係啊！我都好緊張，我今集節目係會流傳後世嘅咁樣，好重要嘅咁樣。咁所以咁樣咧，頭先講解咗嗰個故事啦，咁樣咁係講一個成個革命嘅成果，或者成個革命成功之後嘅烏托邦點樣去墮落啦？點樣令到農莊入邊嘅動物過嘅生活比以前更差啦？佢哋嘅工作喺嗰個豬嘅統治或者動物當家作主之後，跟住因為各種嘅理由，然之後咧收成變得越嚟越差啦，跟住然之後動物食到嘅嘢越嚟越少啦，分配到嘅食物越嚟越少啦，嘅工作量越嚟越多啦咁樣咧但係咧就唔係權力，亦都唔係因為嗰個統治權咧。亦都唔係統治權咧，令到佢哋變成咁嘅，甚至乎咧雪球都係契弟嚟嘅。其實一開始，因為咧其實喺 Chapter Two 咧，一開始就露出咗端倪，因為一開始爭取到呢個革命成果之後咧，咁跟住咧，然之後就開始討論啦。咦，咁啲點啊？咁啲農莊入邊啲我哋自己做啦，除草啊、種嘢啊、採摘果子啊、採摘果實嗰啲全部都自己做咁樣。咁跟住就提出咗個問題啦，就係、是、咦，咁因為之前咧生嗰啲雞蛋會攞去賣噶嘛，咁樣。跟住同埋咧，就係咧嗰啲母牛咧會俾人揸牛奶噶嘛，咁揸出嚟啲牛奶點咧咁樣？咁唔揸又唔得，咁但係之前揸出嚟係俾人飲咗噶嘛，咁而家揸出嚟咁點咧咁樣？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啲豬就話，拿破崙就話：同志們，唔好理啲牛奶，會有人處理啲牛奶嘅，割草嘅事更加重要。雪球咧，同志咧會帶領大家去田裏邊噶啦，我哋咧馬上跟住，同志們，我哋前進，啲草等緊我哋嘅收割啦咁樣。咁跟住咧入黑之後冇幾耐，啲牛奶就唔見咗啦咁樣。咁其實啲豬自己收埋飲。其實佢哋未有好大權力嘅時候就已經係咁樣。咁後來佢哋收埋嘅嘢越嚟越多啦，啲蘋果開始唔俾人哋食啦，啲唔俾其他動物食啦，啲牛奶又收埋曬啦。咁跟住然之後雞生嗰啲蛋又攞咗去賣啦咁樣。佢啲蛋攞咗去市場度賣啦，咁樣咁樣咧，咁啊，跟住就逐步變，就權力鬥爭啦，趕走咗雪球啦，咁趕走咗雪球，然之後咧，跟住咧就開始咗呢一個咁樣嘅拿破崙通過權養呢個咁樣嘅秘密警察，呢個咁樣嘅狗仔，再加上有一班嘅政客啦、政治說客啦、佢口水豬啦，同埋其他後來仲有個詩人添嘅，專門寫詩去讚頌拿破崙嘅咁樣。咁跟住再加上有扎羊啦，再加上有扎羊啦，嗰扎羊咧就喺度，嗰扎羊咧就喺度成日喺度四隻腳係善類，兩隻腳係壞蛋，四隻腳係善類，兩隻腳係壞蛋，嘈喧巴閉，搞到啲討論咧完全入唔撚到腦咁撚樣啦。咁然之後就越嚟越腐化啦，越嚟越腐敗啦。 咁然之後咧，亦都係通過咗多次嘅改革啦，都係失敗嘅。咁啊試過試過爭啲起到個風車啦，咁跟住然之後風車又因為人類嘅進攻啦，又炸爛咗啦。咁跟住然之後又試過去做啲交易啦，做啲貿易啦，又俾人類攞啲假銀紙嚟到去買啦，呃鳩咗佢哋啦咁樣。咁係搞到好撚麻煩嘅，好撚惡搞嘅。咁樣咧，但係咧最後咧慢慢咧都係進入咗軌道，都揾到一條出路出嚟嘅。那個出路就係剝削其他動物。咁剝削其他動物咧，剝削就越嚟越嚴重。 嗯、 然之後咧，嗰啲豬咧就越嚟越富貴，豬同埋狗咧就越嚟越富貴。咁樣咧就打破曬啲界條啦。咁去到最後結局咧，就係咧豬咧最後咧就咧終於咧就成班豬咧就開始咧變成咗咧兩隻腳行走嘅動物。佢哋就開始學識咗用兩隻腳行，然之後亦都開始咗著衫。跟住咧去到最後咧，就直頭就同其他農莊咧就去直頭咧就同其他人類嘅農莊咧就達成咗貿易嘅協議。咁當然啦，過程入邊亦都包括埋飲酒啦，咁樣咧，跟住咧就原來嗰班豬咧，結果咧只不過係變咗係另一種嘅人類去統治嘅農莊咁樣。咁好啦，咁嗰當然最後啲豬兩腳行走，同埋啲豬個樣越嚟越似人咁樣，咁嗰個係一個比喻啦，係一個文學上嘅比喻啦。咁但係個重點值得留意係咩？係個過程。喺個過程係點樣發生？咁、過程咧個重點咧就要翻去呢個七大界條嗰度。七大界條咧，我哋再講一次七大界條啦，咁樣。呢個咁樣嘅動物農莊咧，並唔係俾人類所摧毀，因為咧喺個革命嘅過程入邊咧，其實咧動物農莊呢班動物咧前前後後咧總共係有三次戰勝人類。 嗯、 第一次就係趁住呢個動物農莊嘅主人，唔係呢個原有嗰個農莊嗰個主人。飲醉酒發神經，因為嗰晚就係發神經，亂咁打人，亂咁打動物，咁跟住所有啲豬咪，所有啲動物咪起哄咯，跟住之後咪趕鳩走佢咯咁樣。咁當中最勁嘅就係有一隻馬叫做 boxer， 叫拳手咁樣，咁佢係好大力嘅，好大隻嘅，好勤勇武派嚟嘅咁樣。咁啊，嗰只馬，嗰只馬其實就係方舟船長選舉入邊嗰只河馬啦咁樣，係啦，嗰只馬好撚勁嘅咁樣，咁啊跟住就。烹鳩走嗰啲人，咁烹鳩走啲人之後咧，其實咧嗰個人類咧，其實有連結埋其他人類咧，就反攻，咁樣咧就有打過翻嚟呢個動物農莊，但係動物農莊咧嗰班動物咧就好正義嚇。 嗯。 咁當時咧就喺英勇嘅 boxer 同埋嗰陣雪球仲未俾人烹走嘅，喺、英勇嘅雪球同埋呢一個咁樣嘅嗰只馬 boxer 嘅帶領之下咧，係第二次咧就係將入侵嘅人類咧係趕走咗嘅。 嗯。 趕走咗。去到第三次咧，其實咧就差唔多打敗仗噶啦，就係、是、咧第三次咧就係咧佢哋咧係已經係起好咗，差唔多起好咗個風車咁滯噶啦，爭少少就可以運作噶啦。但係咧就因為咧係一啲同隔離農莊交易嘅啲衝突咧，跟住咧然之後咧就因為對方俾假銀紙啊嘛，咁樣咧大家動物就發癲啊嘛，就同動物農隔離嘅農莊就起衝突。咁但係隔離嘅農莊俾得假銀紙，你都準備好曬收拾你哋㗎啦咁樣。咁於是乎打起上嚟，嗰次咧就俾隔離嘅農莊咧攻咗入去農莊入邊，仲要放炸彈炸埋佢哋嘅風車。佢哋花咗成本書，風車咧係由嗰只馬，嗰只好英勇嗰只馬，亦都好勤奮嗰只馬 ，boxer 係由壯年起到老年，起到十幾歲已經係起到身體都殘曬，先係起好出嚟。但係結果都係俾班人類攻入嚟炸咗，咁但係炸咗風車咧，亦都激憤咗好多嘅動物，佢就又發癲又起用。呢個係第三次動物咧係驅走入侵嘅人類。咁想講嘅係乜嘢咧？呢個咧好重要 ，for 我哋嚟講咧係好重要。 嗯 ，for 我哋去閱讀香港呢個 animal farm 好重要啫。 呢個即係搞到你老係咪？ 呢個顯象嘅極權者咧，佢係打你唔贏嘅。 嗯， 佢係三次都打你唔贏。 嗯， 即系咧，人民嘅力量或者动物嘅力量咧，系无坚不摧，百战百胜嘅。虽然个过程会好惨烈，但系百战百胜嘅。最后咧，系一定系衰喺自己手上边。 嗯， 最后搞到咁卵扑街咧，唔系人类嘅压迫嚟嘅，人类打唔卵赢佢哋噶。 嗯， 佢哋次次都贏啊！雖然去到第三次，第一次就係、是、第一次就係革命成功啦。第二次咧就叫牛棚之役，因為咧喺一個重要嘅戰略地點。第三次咧就稱之為風車之役。 嗯、 三個戰役咧，最後咧，雖然風車之役咧，去到風車之役，雖然動物農莊嘅動物慘勝，但係你冇撚輸過，冇撚輸過，最後就係敗喺自己手上邊。咁點樣敗喺自己手上邊咧？首先咧就係、是首先就係、是、嗱，頭先都講到啦，喺牛棚戰役入邊，牛棚之役入邊，嗰班人類係舊有嘅農莊莊主帶住啲人類諗住搶翻個農莊，搶唔撚到。咁當中最撚英勇嘅就係 boxer 同埋雪球，雪球係好撚英勇嘅。咁但係後來因為起風車嘅爭議啦，咁跟住咧拿破崙就屌走咗佢，拿破崙就揾放狗咬鳩佢，咬鳩走佢。咁啲動物就好撚奇怪，冇撚理由。冇撚理由喎，咁樣，因為呢一個咁樣嘅雪球，佢好英勇嘅喎，佢好勇嘅喎，即係咯，即係妖冇理由嘅喎，你話班熱狗搞曬運動冇撚理由喎，九二八佢哋衝出去嘅喎，冇撚理由喎，咁拿破崙同埋嗰班口水豬，佢哋用咩方法咧？好撚簡單，你記錯咗啦， 唉， 你記錯咗啦， 哎呀，我想講啊，同連登而家嗰啲講嗰啲一樣啊， 你記錯咗啦。雪球嗰陣匿埋噶， 即係而家咧，陳澤濤咧會走去連登開個 post 咧，即係幫阿黃之峰話咁樣咧，係人哋抹黑佢啊。 你 嗰個交叉手勢嗰個咧，佢話係對佢最大嘅抹黑啊，咁樣黐撚線嗰啲人。 你記錯咗啦，雪球當其成日匿埋噶，你搞錯咗啦。跟住然之後啲人嗰啲動物又會話啦。誒雪球當其時匿埋㗎，咁樣啊、哦，可能真係記錯都未諗定嘅，真係咁撚樣。咁跟住問拿破崙啦，咦？你之前話反對起風車，點解而家贊成起風車？你記錯咗啦！一開始係我話起風車㗎嘛，最初係我話起風車㗎嘛，佢啊爭住喺度話佢講先嘅咁樣，邊度係咧？我講㗎嘛，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嗰啲雞啊、鵝啊、嗰啲馬啊、嗰啲咁樣。好撚似係喎，又好撚似係喎，係唔撚係？你記唔記得我夠記得咩？嗰啲咁樣，佢話咁應該係啦，咁應該係啦，嗰啲咁樣，咁啊，刪改歷史，刪改歷史係好重要。 蘋果日報啊， 係啦，刪改歷史係好 重要。企喺行人路嗰個係你啊， 係啦，話我騎話走咗上行人路啊嘛，話吳文遠去擋住啊嘛，嗰啲咁樣，係啦，刪改歷史，所以咧，大家咧點解要支持住《時報》咧？你真係唔可以俾我哋執笠嘅，你知唔知啊？你真唔可以俾我哋執笠噶，我哋執咗笠咧，呢啲歷史咧就冇記錄噶啦，我哋就冇咗去，我哋冇咗歷史爭辯嘅話語權嘅。因為點解雪球會俾人講到咁啫？雪球俾人抨鳩走咗啊嘛，雪球俾人抨鳩走咗，咁拿破崙講乜撚嘢都得啦，係咪先？係啊，咁啊，大家真係要，大家要課金啊，都係訂閱啊，都要支持。咁而事實上係會唔記得嘅喎。你睇 Animal Farm， 你覺得好撚搞笑啦，啲動物咁撚冇記性嘅。你睇翻連登， 你睇連登而家講嗰啲嘢黐撚線啊！ 你睇翻連登係咪？ 跟住只要咧，即係 只要 嗰時 Animal Farm 啲動物 未參與過佔領，或者喺第二區佔領，或者蘇黎啲冇乜留意到，就已經信曬佢哋 嘅。係啦，咁樣 OK， 係啦，真相嘅重要 性。跟住而家咧，啲人咧仲喺度，即係黃之峰嗰啲，係咁講話佢自己係嗰個咩人權法案嘅咩一咩推手啊，乜乜柒柒嗰啲咁嘅嘢。我想講《城邦論》入邊啊，2010年其實郭思已經有提出咧呢、這個即係嗰個香港人權咩法、那個。 香港關係法。 香港關係法咧，其實咧係一路都係點樣喺中美之間咧係保護美嘅中國嘅香港嘅，其實一路都有提嘅，其實。 誒呢啲係你自己 study 啦，你哋都要盡責。 你哋都要做啲功課。 你哋唔係動物嚟㗎嘛？你哋唔係動物嚟㗎嘛？咁樣。 跟住明明佢哋叫佢明明係泛民咧，初頭咧搶人哋啲美國旗，而家咧又喺度講話佢哋係水喉啊屌啊！ 利用方言扭曲歷史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具嚟嘅，咁而現實進行緊啦。OK， 好啊。第二個工具是咩咧？第二個工具咧就係咧運用空洞的口號啦，就係頭先講嗰班羊群啦。嗱，嗰班羊群咧，你會覺得好撚無謂嘅。屌喺書入邊有一班羊群咁樣好無謂，係咪先？喺度咦吟吟喺度嘈嗰啲咁樣，咁唔係啊，但係佢發揮好大嘅作用，因為咧。頭先講咗啦，成個動物主義由老少教開始教育唱呢個咁嘅英格蘭的動物們咯，咁樣，然之後再由成班動物一齊草擬出呢一個咁樣嘅動物主義，而動物主義咧 動物主義其中有一個主要的綱領就是七大戒條。七大戒條呢就經過他們的簡化之後呢，為了方便，然後就簡化成為了這個這樣的兩句口號。那兩句口號就是四條腿是善類，兩條腿是壞蛋。口號呢是一個很危險的工具，口號是革命的工具，口號亦都是維穩的工具，口號本身是革命的工具，與此同時亦都是反革命的工具。因為他之所以要將那些簡化成為口號，就是為了方便大家朗朗上口，將複雜的概念簡化它，然後呢令到那個傳播力度變高。但與此同時它有另一個效果，就是它會令到你去疏懶了思考，亦都不願意去探究。總之就是什麼，簡單來說就是什麼，大家記得我在節目反反覆覆講過很多次，當有一個人跟你講個概念，簡單來說一句就是這樣，你就知道那個人是有古怪的。這個大家一定要提防， 這 個大家不是所有東西都要提防，因為政權調轉頭都是會用這個方法來對付你。在動物農莊裡面那件事是怎樣發生的呢？就是首先原本有七大戒條，那七大戒條當然會經常犯，經常會犯這樣。那而裡面就有一班的羊群不斷地將七大戒條呢就反反覆覆咁變成兩句口號，一個就係善類，兩個就係壞蛋。 即係有聽眾講話，黃之峰反國教嗰陣時已經同美國有水緊，你真係信啊？ 唔係佢有啊，佢有，唔係但係嗰、那個嗰件事唔係咁樣， 唔係咁樣咯， 唔係咁樣咯，唔係咁反國教嗰陣又唔記， 佢唔係游水咯嗰陣時。 唔討論呢件事啊，唔討論呢件事，大家喺網上邊繼續去爭拗 ，OK。唔係因為嗰、那個 係啊，唔想同你討論。 因為嗰個歷史嚟啫，唔使點樣嘅。但係我講翻口號一樣嘢先，口號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嗰班羊群就不斷咁講，四隻腳係善類，兩隻腳係壞蛋，四隻腳係善類，兩隻腳係壞蛋。佢出現咗咩效果咧？就係、是、咧，任何乜嘢爭拗嘅時候咧，然之後咧都冇辦法深入討論落去嘅，係冇辦法深入討論落去嘅。係總之咧，一有任何討論咧，就攞嗰兩句嘢出嚟洗版。啱啱有人喺窗話有 internet 會難啲扭曲歷史，唔係喎， 唔係啊，就係 internet 係 仲 容 易，係更加容易，因為大家更加追求啲懶人包，更加追求一啲簡化嘅嘢，更加追求一啲口號化嘅嘢，更加追求個四隻腳係善類，兩隻腳係壞蛋，四隻腳係善類，兩隻腳係壞蛋。咁總之口號嘅最緊要係順口，最緊要就係順口，最緊要就係易記，最緊要入腦。咁而個歷史嘅轉捩點喺邊度咧？個歷史嘅轉捩點就係咧嗰班豬開始跟人類交易了，那班豬開始跟人類打交道了，那班豬開始穿起人類的衣服，開始住在人類的屋，睡人類的床，開始喝人類的酒，然後開始學埋人類行路。但他們在行路之前，你知不知道那班豬是很聰明的，他們在行路之前先做了一個工作，就是拉埋那一群羊去了一個森林的某一處去做一個訓練，那個訓練是什麼呢？就是將個口號變成為四隻腳是善類，兩隻腳更優秀，四隻腳是善類，兩隻腳更優秀，整個東西差不多改一點點，原本就是，但是就完全調回頭來說，原本就是四隻腳是善類，兩隻腳是壞蛋，接著就變成了四隻腳是善類，兩隻腳更加優秀，兩隻腳更優秀。接著然後呢就進行整個過程，就是那班豬就先訓練了那班羊，那班羊學識了這兩句口號，到那班豬呢忽然之間就在間屋裡走出來，兩隻腳走，兩隻腳走，那大家都很驚訝，但是大家驚訝都未來得及驚訝，那班羊就在起哄了，就在好像一如既往在吵了，就是四隻腳是善類，兩隻腳更優秀，四隻腳是善類，兩腳更優秀。那樣呢原本是這樣的嗎？原本那兩句話是這樣的嗎？ 忘記了，你們記錯了， 好像是都未頂啊，话唔定系都未定， 咪就系你哋记错咗咯。 用方言去扭曲历史，呢个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系咩？第二个技巧就系用口号去扭曲概念，用口号去简化概念，消灭概念，然之后亦都好轻易可以扭曲概念。好啦，跟住第三样嘢系咩咧？第三样嘢咧就系好多语言嘅争拗，好多语言嘅艺术啦咁样。但系头先讲咗有七大戒条啦。但是都不是只是用口號就可以的嘛，不是只可以用口號胡運過去嘛，有很多七大戒條的嘛，這樣包括是動物不可以穿衣服啦，動物不可以睡在床上啦，動物不可以喝酒啦，動物不可以互相殺害啦，所有動物都一律平等啦，這樣。但是呢啲豬呢就開始要啲豬呢就開始他們爭取多些資源啦，攞更多的糧食啦，收埋更多東西啦，同埋呢他們呢開始呢住在人類的屋裡面，住在原本農莊主人的屋，而且還睡在床上。咦，那些動物 包括 Boxer 在內 ，Boxer 好忠心嘅。 嗯 ，Boxer 咧係成個農莊嘅勞動力嘅主要嘅來源，佢都好忠心、好忠誠。佢都會問啦：，喂，明明界條寫住動物係不可以睡在床上嘅喎，咁點解你會瞓咗喺牀嗰度咧？咁樣跟住啲豬仔又講：，唉，你誤會咗呢句説話嘅意思啦。 係， 因為就算你鋪啲草喺個地下度，嗰張都係牀嚟㗎。咁呢句界條入邊所謂牀係咩意思咧？佢其實係講緊牀單。 係。 嗱，我哋動物就唔可以瞓喺牀單上面。 係。 因為床單是不必要的嘛，同埋床單先至係人類的象徵嘛。但你話有床架有床褥，同你鋪啲草都是床， 係 咪？嗱，你留意一下啲豬雖然瞓喺屋入邊，但係佢哋瞓嗰張牀係冇床單嘅。床單先至係呢個界條入邊講緊嘅床，冇咗床單就同你嗰個草墊係一樣嘅。嗱，所以語言好重要。語言是非常之重要，即係當你運用到語言， 我又諗起啲人喺度吊鳩永續基本法， 係啊， 但係佢哋啊， 永續基本法咧就係投共， 係啦， 但係支持加泰共產黨就唔係投共， 係啦， 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啊？ 唔係咁轉折添啊！你永續基本法就係投共， 啊， 爭取2047年自治就係、是。就是民主， 系咁样。 你明唔明啊？即系自治嘅基本，唔系自治啊，民主自决系啦。佢哋要争取民主自决，咁咧就唔系投共。 语言好重要，所以点解我哋对 唔系我觉得羊群紧要啲， 两样都咁重要。唔系佢几样嘢加埋噶，佢唔系净系一样嘢噶嘛。你首先要抢夺嘅议题，第二要有稻草人俾你去攻击， 系 即系雪球。有雪球會被你攻擊。第三，你要篡改嘅歷史。第四，你要有一班羊群去幫你用啲口號去洗版，去清空大家嘅思想。另外咧就係、是、咧，令到啲語言嘅定義有咁複雜得咁複雜。床點定義啊？你大家討論一下床點定義先，係咪啊？咁、你木頭又可以做床，係咪啊？草席又草一取到草堆又可以做床。咁我哋講緊嘅牀係咩？我哋講床單，有床單就係床。掹走床單，全部嗰啲嘢都係墊。豬喺屋入邊瞓嘅係墊，唔係牀，因為冇床單咁樣。OK， 明唔明白啊？咁樣咁跟住就不斷咁樣去做呢啲咁樣嘅功夫啦，做呢啲動作啦，不斷去扭曲呢個七大界條啦，咁樣。例如就係、是、動物不可互相殺害咁樣，咁啊動物不可互相殺害嘅喎，咁樣。咁但係咧喺後來的而且確有啲反對聲音啦，於是乎咧就運用到佢養。拿破崙養嘅狗就係咬死其他反對聲音嘅動物啦，咁樣。咁但係跟住有一隻動物都係阿 Boxer 好朋友，嗰只馬叫雪梨。 嗯。 雪梨就喺度問：唔係、哦，我好似記得七大戒條有寫住話動物不可相互傷害喎、哦，咁樣。跟住然之後，喂唔係啦，喂 Boxer， 喂Benjamin， 我哋即係一齊出去睇下，係咪寫住不可互相傷害？去到先睇到，哦，原來動物不可無理傷害。哦，原來我漏鳩咗嗰兩個字，唔知幾時加咗兩個字上去。哦，原來不可無理傷害咁樣。咁跟住後來又發現，咦？點解佢哋啲豬喺間屋入邊開始飲酒嘅？唔係，我記得個界條寫住話動物不可飲酒噶咁樣。跟住，喂，唔係啦，喂 ，Boxer， 喂 Benjamin， 我哋睇下個版係咪不可飲酒？跟住去到先睇到所有動物不可過量飲酒。哦哦，原來係哦， 喂， 原來唔可以過 量。喂，你民主黨嗰陣時通過嗰個偽政府方案都係咁啫嘛，加大佢話咩啊？ 擴大個民主成分， 擴大個民主成分啊嘛，就加大，就加咗嗰個咩功能區議會功能組別啊嘛，就擴大個民主成分。 啊， 咁佢話咁樣就係民主咁樣，我屌你老母！ 嚇，咁啊跟住， 但係鬧已經講緊2010年啦，你明唔明？係咪2010啊？ 原来可以伤害但就不可以无理伤害原来可以饮酒但就不可以过量饮酒原来没床单的就不叫床真的要努力一点读多些书才行但后来发展到太 头脑不灵光 係啊，去到後來發展得太離譜啦，去到太離譜啦，去到直頭喺間屋嗰度同啲請埋之前打仗嗰啲敵人， 係 請埋之前打仗 入中聯辦啦， 打仗啲敵人入嚟， 入中聯辦啦， 同埋後來就發生一件好殘酷嘅事，好殘酷嘅事。嗰件好殘酷嘅事係咩？就係咧頭先一路講好努力工作嗰個 boxer， 跟住咧，然之後咧嗰個風車俾人炸毀咗，但係佢哋都努力再去重建，因為嗰班動物真係好勁，嗰班動物好勤奮、好強壯、好無私。結果佢哋係再起一次架風車， 嗯， 再起到喺臨近起到之前咧，但係嗰陣咧 ，boxer 太老啦 ，boxer 咧就喺一次喺個工程工地咧，就終於有意外。就整親只腳，咁、但係咧 ，boxer 都覺得，唉，我今次整親都好難好翻，但係我都咁撚老啦，我都咁撚老啦，其實個風車爭少少，我都係時候退休啦，退休啦，因為其實原本咧啱啱去成立 Animal Farm 嘅時候咧，就講咗免工退保嘅，即係佢哋係佢哋一開始講嘅，呢個係故事入邊講嘅，即係所有動物去到一個退休嘅年齡咧，就可以免費享有食物啊，就唔需要工作啊嗰啲。咁我都到咗嗰個年紀啦，咁樣其實我延後咗好撚耐㗎啦，咁樣都係時候享受免工退保啦，咁樣。咁跟住咧，然之後咧，拿破崙仲好好就話：，喂，你係我哋成個農莊嘅英雄，又係戰爭嘅英雄，又係建設嘅英雄。即係好似雷鋒一樣咁嘅典範人物。咁你而家有病受傷，我哋一定會送你咧去倫敦嘅獸醫中心嗰度咧，就去醫好你。咁啲動物就好有疑慮，點會送去獸醫嗰度咧？又話同人類冇，又話係兩條腿嘅敵人嘅，冇理由啊咁樣。跟住嗰架車嚟，嗰架車跟住嗰日有架貨車駛入 Animal Farm 接走阿 Boxer 咁樣咧，跟住咧，然之後咁啊，以為送去醫院啦，就唯獨有一隻驢仔啊。嗰只好老嘅奴，一隻老奴。嗰只老奴咧，平時咩撚嘢都唔理嘅，平時乜撚嘢都唔俾意見嘅咁樣。咁之咧，佢就人哋問佢咩意見咧，佢就話：，唉，總之做動物就係慘㗎啦，咁樣。即係喺人類管治嘅時候，佢話革命成功咗，革命成功咗，啲人又問佢啲其他動物佢：，喂，而家革命成功咗喎，奴仔你點睇？革命成功咗之後，做動物都係慘㗎啦。雪球走咗喎，雪球俾人烹走咗喎，咁而家拿破崙主政喎，咁跟住問佢，跟住佢話：總之做動物就係慘噶啦，佢覺得一撚樣嘅，佢覺得所有嘢都一撚樣。總之嗰只奴仔就係個老百姓，佢覺得所有嘢都一撚樣，點撚樣改朝換代，全部都一撚樣，就唯一咧就係咧佢好朋友阿 boxer 就真係好撚努力，個人就好冇私心，咁啊總之就係日做夜做。咁亦都奮勇作戰，做到自己咧都五勞七傷，跟住最後一上咗架車，上架車咧個個都歡天喜地，就唯獨只驢仔，因為只驢仔咧年紀大，識得字多，佢見到嗰架車上面寫住係馬匹屠宰中心，攞咗去賣喎， 好慘啊！ 拿破崙竟然賣撚咗佢俾人類，賣撚咗佢人類。要嚟劏佢，要嚟攞皮做皮甲各樣嘢，咁啊跟住然之後追唔撚到咁樣，咁啊跟住咧再加上咧就係啲豬隻就同人類開始有合作啦，有交易啦咁樣，大家覺得唔連有個成日走去睇七界嗰個茉莉都喂，即係我雖然我真係唔記得嗰七界，冇辦法逐隻字記得。唔記得都唔撚會係咁嘅喎，冇撚理由嘅喎。我就算以我依稀嘅記憶，都冇可能去到咁樣喎。喂，唔係啦 ，Benjamin， 我哋又再去睇一節。Benjamin 唔撚睇啦，你揾第二個同你睇啦，我冇興趣啦咁樣。佢揾咗一隻羊去同你睇，今次去睇成個七界冇曬，上面淨係寫住一句説話，嗰句説話就係大家最記得嗰句説話啦，就係 All animals are equals， but some animals。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一些動物呢就更加平等。跟住大家看完呢一句之後呢，就連沒你看到呢一句之後呢，都覺得，哦，原來這樣樣的，哦，原來是這樣樣。這句對白呢，很重要，這個statement很重要。如果你不是假平等之名，你是沒辦法行使到這些惡行的。所以咧呢句说话攞嚟闹极权系冇意思嘅。呢句说话系讲紧革命嘅领袖。如果你唔系假革命之名，你系行唔到呢啲坏事。 點解嗰句説話要即係 equal 嗰個字點解咁撚重要？就係你先有咗 equal， 有咗平等呢件事作為包裝，你先至能夠行到下邊嘅不平等之惡。所以咧，即係所以大家即係要清晰就係嗰、那個。即係攞呢句説話去鬧極權，一啲意思都冇，一啲意思都冇。呢句嘢係鬧嗰啲，係鬧嗰啲革命領袖，或者係鬧革命呢一件，或者係鬧一啲偽 革命， 以革命之名行極權，以革命之名行極權，以平等之名行剝削，係講緊呢一回事。咁而佢針對緊嘅，當然即係呢個等於我喺金錢書入邊都寫過，就係、是。只有自己人才可以出賣你的嘛，那件事是關於出賣的嘛。如果那個人不是自己人，你不用提防他出賣你的，是不是？正等於《動物農莊》裡面描寫人類的篇幅很少的嘛。那人類就當然是，人類就當然是動物的敵人啦，在這個世界觀裡面。那你不用描寫他的，你不用描寫他的，你不用描寫他的，是不是？所以這個裡面都不需要去描寫那麼多。但是想透露出嗰樣嘢就係、是最主要都係自己造成。好啦，咁但係點解咁多件事最後都係會 work 咧？就係、是、往往就係關嗰個所謂嘅顯性極權事啦，嗰、那個顯性嘅敵人事。所以革命第一件事就係認清敵我關係，認清敵人，認清對象。咁而呢一樣嘢咧，亦都係俾拿破崙攞嚟利用。每一次有唔妥嘅時候，去到後面當然好撚離譜啦。每一次有不妥的時候，大家當然有意見，例如就是為何要趕走拿破崙啊？不是，sorry， 為何要趕走雪球啊？喂，為何會放狗咬自己農莊的動物啊？喂，為何會攞曬啲雞啲雞蛋去賣㗎？喂，為何所有蘋果都淨係俾豬食啊？為何豬會住在人類間屋度啊？為何豬會開始飲酒㗎？為何會咁樣㗎？咁樣咁跟住，然之後每一次嘅解釋都係話咧，啊，其實你誤會咗啦。嗱，我哋咁樣做咧，其實都係有原因嘅。 唔 係 你記錯咗 啦，一時又記錯咗啦，一時就話你誤會咗啦，一時就話嗱，其實咁樣嘅，啲蘋果點解要俾豬食咧？因為豬咧好辛苦，你知唔知？佢做好多決策嘅工作，佢要做好多好多，要睇好多文件，要跟進好多檔案，佢需要多啲營養。難道你希望豬冇精力去管理呢個地方，冇精力去睇嗰啲文件，令到人類翻翻嚟呢度咩？他每一次講成個論述之後，他每一次都是跟你講，嗱，如果不是咁樣嘅話，咁豬就會攰啦，咁樣，咁啲豬就會失勢，到時人類就會翻嚟噶啦。 咁啊，共產黨最高興。 係啦，即係運用嗰個顯性敵人嗰個帶嚟嘅恐懼，每一次都係話啊，點解要趕走雪球啊？嗰啲咁樣，佢點解要咁樣？因為其實雪球係同黑雪球喺呢個牛棚之翼咧，就非常之奮勇嘅，就打走啲人類啦，同埋博薩同埋其他動物一齊啦。咁跟住拋走佢喎，咁跟住然之後啲人就啲動物就話：，喂，佢咁勇敢，冇可能嘅喎，咁樣跟住就話你記錯咗啦。當其時佢根本就唔奮勇，當其時佢匿埋。跟住後來講講下咧就唔係啦，後來就係話：，喂，你話隔離農莊嗰個人類係勾結咗阿雪球對付我哋，講唔通喎。因為牛棚之翼嘅時候，佢同我哋一齊去打人類喎，咁樣跟住話你記錯咗啦。那就是人類，那就是雪球帶著人類攻入來的嘛。你記錯了，是雪球帶他們攻入來的嘛。啊，原來是這樣的嗎？所以任何在這個農莊裡面支持雪球的人都必須咬死他，如果不是人類就會回來的啦，人類就會回來的啦。你是不是想人類回來啊？是啦，就等於含淚投票論了。那是啊，你很不支持他，你很不支持民主黨，但如果你不投票，你是不是想建制贏啊？ 你是不是想建制贏曬議席啊？ 你是不是想建制贏曬議席啊？你是不是想，你是不是想建制壟斷曬成個議會啊？運用恐懼，運用敵人的威嚇。再歸納一次，就是首先就是你要去搶奪政敵的議題，搶奪政敵的議程，烹走政敵，然後話講成為自己的議程。第二樣嘢，將政敵描述成為一個萬惡的存在，所有嘢都係熱狗搞事，所有嘢都係佢哋搞出嚟嘅，任何嘢都係佢哋陰謀嚟嘅咁樣。佢甚至乎當日啊，九二八啊，熱狗啊，帶住啲防暴警察一齊放催淚彈，講到咁樣嘅地步，跟住然之後用謊言去扭曲歷史，因為大家都係唔會記實啲歷史噶嘛。 大家都唔會記實歷史啊嘛。頭先喺出門有人講話，喂，而家有互聯網刪改歷史冇咁容易啦。你睇下我哋，你睇下我哋俾人誣衊到，我哋成個草創到運作到而家都喺互聯網嘅時代，我哋俾人嘅誣衊抹黑係冇停過，不斷咁樣扭曲歷史。第三樣嘢，運用空洞嘅口號去掩蓋一切嘅爭議。空洞嘅口號掩蓋曬所有爭議，喺任何爭議面前都可以套一句不分化不割席。喺任何嘅爭議面前都唔及一句我要真普選重要。任何一個爭議，你都可以講一句就係話咁啊，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啦，無謂拗落去啦。咁就冇得講落去啦。 嗯， 就同呢個四隻腳係善類，兩隻腳係壞蛋一樣。而最後呢句説話係終將會扭曲成為四隻腳係善類，兩隻腳更優秀。第三就是運用一些扭曲的語言藝術，不斷地去改變定義，不斷地去用一些虛妄的詞彙，例如就是將床說成為床單，將非禮說成為性侵，是一樣的事來的。因為當大家搞不清楚到底床是什麼，搞不清楚性侵是什麼，你就什麼都搞不清楚了，你就所有東西都搞不清楚了。然後去到最後說了一大堆東西，對方都是不聽你的說服，都是沒辦法說服大家的時候，你就訴諸恐懼了。你是不是想被建制派贏了？你是不是想人類回來這個農莊？而全部東西最後都是關於語言。所以 Animal Farm 雖然這個1984都是這樣，但我覺得 Animal Farm 值得大家看多一點，因為更加貼合大家的身處的環境。其實無論 Animal Farm 或者是1984都是講一樣東西，就是政治最主要的武器就是語言，革命最主要的武器就是語言，消滅革命、扭曲革命、反革命最後用的都是語言。而最後最被人哋講全的一句 call， 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動物卻更平等，即係呢個就同戰爭即和平，和平即戰爭一樣咯。佢講緊嗰樣嘢就係、是、當大家唔重視語言嘅準確性、重要性同埋佢嘅包含嘅文化歷史意義，你全部都唉冇所謂啦，呢一句嘢啫嘛咁樣。咁但係其實無論係統治你、剝削你、侵害你，或者破壞你的革命，或者是刪奪你的革命成果，全部都是用同一個武器，語言。語言是最大的革命的武器，亦都是令到革命變得失敗的最可怕、最大殺傷力的武器。那這個是、我用了我，但如果你要真實、真切地了解喬治奧威爾的 Animal Farm， 其實你是、需要對當其時的蘇聯歷史有少少了解了，因為其實它更加貼近當其時的蘇聯的歷史。但我就用一個香港的社運政壇的方法演繹它出來了樣、而、其實我覺得這一本書呢其實有一本就夠了，即它就即永世流傳，永遠都通用了樣。直至到呢早兩年呢，是上年的時候，是上年的時候，直到上年的時候，因為書展你入了本書，就是入了這個青蛙樂園。其實青蛙樂園呢就是、日本版的動物農莊。日本版的動物農莊就是它更加準確地去，其實它的 format 都是源自於動物農莊。如果大家都記得的話，青蛙樂園裡面都有三大界條， 是啊， 都是有三大界條，也都有三大界條的演繹，不同的演繹和不同的扭曲。而其實呢白田上樹的青蛙樂園呢也都是參考、動物農莊，就用日本的政壇關於如何看待外敵、看待入侵、對於和平戰爭的睇法，就融咗入去、套咗入去，用咗嗰一個咁嘅技法同埋框架，就寫咗個日本版嘅《動物農莊》，嗰就係《青蛙樂園》啦。咁而睇完《青蛙樂園》之後咧，我就覺得香港都要有一本咁樣。咁於是乎咧，我就寫咗《方舟船長選舉》。咁《方舟船長選舉》入邊當然係有好多嘅。Animal Farm 的影子，例如方舟船長選舉上面、方舟上面 有 六大界條方舟船長選舉入面有不問報酬然後奮勇犧牲的河馬， 咁但係更多更多咧，其實咧，我就用咗呢個框架咧，我就將我所想像到、預想到嘅香港政治生態同埋香港嘅市民嘅狀況咧，就寫入去。嗱，譬如我想講，嗱呢本書咧係由 Passion Prime 嗰陣開始寫，即係上年嘅八月，上年嘅八月開始寫。咁又連載又連載啦。嗱，而家進入咗區議會選舉啦。你開翻本《方舟船長》嚟睇，你話似唔似而家先？大家提翻大家知《方舟船長》選舉嗰個背景係乜嘢？嗰個環境係乜嘢？《方舟船長》選舉嗰個環境就係佢哋喺度選舉緊，大家喺度選舉緊，佢進行緊選舉喎。但係當其時，方舟上面發生緊咩事啊？方舟上面係發生緊連環謀殺案噶嘛？而家咪大家樣，大家一邊喺度討論邊個死咗邊個死咗嘅時候，然之後大家窩蜂走咗去選舉。跟住然之後，呢本書其實係關於血債票償噶。死了咁多動物，在船上面死了咁多動物，真相未明的時候，其實他們都在選舉緊啫嘛。嗰件事一去到查真兇，去到查真兇的時候，喂，要為死者鳴冤咁樣，要調查真相的時候，調查真相的時候，所有人提出的建議都是關於選舉，冇人的建議是真正關於查案，就同而家一樣。大家又話呢個死咗，又話呢個死咗，又話呢個失蹤咗，又話呢個案件唔可以忘記，嗰、那個案件唔可以忘記。咁然之後大家咩啊？大家就投票啦，咁樣係咪同方舟選舉係咪一樣？同方舟船長選舉係咪一樣？咁所以咧，最近有好多朋友咧，亦都因為好多朋友就係因為最呢幾個月啦嗰、那個時局啦咁樣。我相信你身邊一定好多人係咁樣嗱，即係譬如我同你講呢集講嘅內容講嘅節目好多關於動物農莊講出嚟嘅比喻，如果你係熱血嘅支持者，如果你係熱狗，好多係你甚至乎你親歷其境過啦咁樣，但係遲啲會更勁。當香港有成果，香港有鬥爭成果嘅時候，亦即係類近革命成功，但係當然唔會咁冇佢哋咁勁啦，咁樣冇入邊啲動物咁勁，因為入邊班動物係好撚勁嘅，入邊班動物係百戰百勝咗。我想講，佢哋係冇撚輸過噶，佢哋係冇撚輸過噶，佢哋只係自己搞死自己。咁好啦，咁未來我都相信會有一定嘅大家口中嘅所謂成果啦，咁就會進入到呢個狀態。咁亦都喺呢個鬥爭入邊咧，好多人咧就會覺得喂，好多人原本唔關心政治嘅，忽然之間就關心政治，跟住然之後仲埋好多鳩嘢啦，例如喺網上面捉鬼啦，例如喺 Facebook 講啲狗唔撚搭白嘅論述啦，例如去支持港獨派啦嗰啲咁樣。好啦，咁呢個時候咧，其實你都好想去教育佢哋啊！我見到大家都好想去教育佢哋，就係話你睇多啲國師啦，你聽多啲《月時報》節目啦，你快啲去文化沙龍啦。咁但係對於佢哋嚟講門檻好撚高噶嘛，你知唔知啊？對於佢哋門檻好撚高噶嘛。喺呢個時候，小説幫到你。所以今日我同大家 文學好重要。 我同大家推介，如果你身邊有呢啲咁樣嘅忽然黃絲帶嘅朋友，我同你推介《政治啟蒙三寶》， 係 《動物農莊》， 係 《青蛙樂園》，《方舟船長選舉》，有呢三本小説，無往而不利。 你嘅 無往而不利， 《青蛙樂園》 係啦， 《動物農 莊》、《青蛙樂園》同埋《方舟船長選舉》。有齊啲政治啟蒙三寶，包括黃絲都變熱狗，冇得掂，唔係冇得掂，冇得頂，冇得頂，冇得頂啊！就係咁樣啦，呢個就今晚推介啦，咁樣。喂， 今日好多 貨 金啊！ 好多貨金，你播到啊？你播到啊？ 好，我睇下先，$100想請教移民有咩地方揀？$200黃仁達，大亨高質呢集要廣傳，有$200黃仁達要讀書，講你的咁黃仁達$500今集太精彩啦，國英港勢流傳，跟住俾人話又係熱狗搞事，跟住我咧有$200，多謝大亨高質呢集要廣傳，有$500今集係太精彩啦，英廣勢流傳，咁可以點應對？想國資出嚟參選，哇！你哋唔好搞佢啊！好，跟住啊，呢個讀咗未㗎？ 今集太精彩，咪頭先有人問我移民揀咩地方？九龍城啊！ 九龍城到而家都未爆 OK 嘅。 係啊，九龍城到而家都冇催淚彈啊！ 到而家都未爆，香港冇乜地方㗎。 我想講九龍城外邊嗰個路牌咧，九龍城嗰、那個路牌嗰、那個箭嘴，即係嗰睇咧嗰個街外邊，我唔知道外邊嗰條叫咩道。外面那條是我忘記了，即是外面那條路，它不是有個路牌指著九龍城的，九龍城那裡呢，九龍城三個字被人噴了，然後寫結界兩個字 我嗰行過唔記得咗影相，好啦，好笑，搬去結界啦咁樣，咁就係啊，今集要講全啦，今集要講全啦，今集高質，感謝大家，感謝大家嘅課金啊，非常之多謝，同埋係要讀書，要讀書真係好緊要，要 讀 書真係好緊要，文學 好重要， 政治啟蒙三寶，政治啟蒙三寶，動物農莊、青蛙樂園同埋呢一個咁樣嘅。方舟船長選舉咁樣咧就青蛙樂園喺我哋個網站仲係有得買嘅，仲有得買嘅。一陣間我貼翻條 link 喺我哋個 group 嗰度。 嗯，嗱，好似得翻一半。 要再入噶嘛？喂，方舟船長 選舉，我會再入嘅，放心。 方舟船長，方舟船長選舉，香港版嘅動物農莊。咁樣咧就我覺得你係睇方舟船長選舉，其實個感受會大啲嘅，因為佢再似香港多啲嘅，因為我係攞住嗰個框架再用香港嗰個情況再寫一次，咁就其實而家書局有得賣嘅咁樣，但係發書即係書局 當然就 有啲障礙啦，有啲障礙 啦。 咁如果你哋喺街度行書局嘅，就咁咪盡量幫我買啦。咁如果你話啊真係好少行書局，想要時報網站，要時報網站有得直銷嘅 ，OK， 咁就係啦，咁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咁樣。咁呢個咧就係、是、今日想同大家。推介嘅呢一個咁樣嘅，或者係用我哋呢一個咁樣香港時局嘅方格去演繹呢一個咁嘅 Animal Farm， 咁啊希望大家幫我廣傳啦，呢一集好重要。OK， 好，咁我哋今日節目到呢度，感謝大家收睇收聽，感謝大家課金支持，我哋下個禮拜同樣嘅時間再見。 拜。 仲要出 Wola 嘅。 拜。 仲要出 Wola 而家。 仲要出 Wola。咁就冇得掂嘅意思，即係冇得唔掂。系啊，我哋語言藝術 冇得掂啊！ 冇得掂， 你讀錯啦，記錯咗你哋， 你記錯咗啦， 你記錯咗啦， 你記錯 係冇得掂，即係勁到唔掂得，你明唔明啊？係， 我想講 boxer， 我想講 boxer 死嗰個位睇到喊， 係啊 ，boxer 死嗰個位真係好，真係好好係咯，即係雖然其實你如果 即係河馬咁咯。 其實如果你理解蘇聯的歷史，其實它有很多政治的人物的影射在裡面、 嗯、 正等於方舟船長選舉也有很現代這個時代很多政治人物在裡面，青蛙樂園其實都有現實的政治人物是投射了在那些角色裡面、 嗯、 但是呢你現在就是它掹開了個時代看，你依然看到它所象徵和代表的東西，這樣才是出色的文學、 嗯、 這樣就希望好，大家多多支持買書看書，系咁，拜拜。 拜。